喂 ，hello， 又 嚟到星期五晚嘅历史启示录啦。嗱，今晚喺我身边咧，就大家就唔好误会咧，即系呢个无所不谈，其实就唔系嘅。我就诚邀我老表就过嚟我呢一度咧，就大家玩一集，做一集呢个历史启示录。 好多谢荣少邀请我上嚟， 系啦。 不过我惊坏咗个节目咧。咁啊，尽量配合下你啦。 唔系㗎，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呢应该唔同嘅元素去结合呢，咁有唔同嘅火花嘛。 我都想同你擦出下火花。 因为我成日觉得呢，我哋两个好似有啲唔同嘅风格嘅主持人啊。 冇错冇错。 係啊。咁啊，今集呢就係我哋第九集啊，咁就嘅历史启示录啦。今集呢嗰、那个名字我改得好得意。 嗯哼。 叫做海外华人劲抽屎。 哦，够劲啊！ 系啊，以前咧就啲人咩杰出华人啊，或者咩辉煌，我觉得呢啲名咧好唔地道香港人，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叫做劲抽呢个字咧，就系而家香港队嘅足球队出嚟比赛咧，就系香港劲抽啊嘛，所以讲劲抽呢两个字咧，我觉得就比较贴地少， 系 啊，贴地少少啦， 冇错。 嗱，其实咧同大家讲。我哋而家嘅华人啦、啊、吓、 uh-huh. 其实由古至今咧，不嬲咧喺海外嗰度咧，都唔系话叫做好低层次嘅，即系可能讲紧有时候你大家睇翻历史咧，去到清朝啊、后期啊，做铁路啊，做成去嗰啲卖猪仔去嗰啲美洲北美洲啦、啊，咁其实有掘矿嗰啲人哋觉得哇你都好惨、啊，咁先觉得我哋。中国人出到去出边咧，就好似人离乡贱嘅感觉。 我谂起初系咁系咁惨，因为冇乜好嘢俾你做。 系啊， 通常都系卖猪仔过。 系啦、啊，但系其实喺历朝历代当中咧，好多中国国势强盛嘅时候咧，咁、其实我哋中国人或者华人咧出到出边咧，面上贴金嘅。即系华人就觉得，咦你嚟到，哎你系明朝嚟嘅，哇好犀利，或者你系清朝嚟嘅，哦你好犀利。咁但后来当然啦，咁每一个朝代都没落嘅时候咧，没落嘅时候，咁梗系变咗臭四啦。咁人哋 呢个好明显噶啦。 系啦，好啦，嗱咁我哋又讲讲啦。咁啊，首先睇下第一幅图先啊 ，operator， 好，喂呢、這个咧好气宇轩昂喎，呢、這个 冇错， 系啦，呢、這个就系鼎鼎大名嘅三宝太监啊，郑和啦，系啦， 郑公。 系啦，咁啊，讲紧呢个劲抽屎啊，唔可以唔提呢个啊郑和啦。咁郑和最出名就系一定咧打郑和呢两个字咧，就下边就出嚟、下西洋呢三个字噶啦。系啦，嗱，点样讲一讲郑和咧？呢、這个只不过一个开始。咁郑和嘅年代咧，讲紧系明朝咧，佢哋嗰个国力嘅彰显咧，就你唔好需要，但系我哋首先唔好睇佢哋嗰个军事力量先，纯粹喺佢哋。出去远洋嗰个舰队个实力嗰度咧，就见到个国力噶啦。佢系第二啊！嗱，佢当年咧由明朝国家啦，就周围去最远咧，系讲紧去到咧阿拉伯同埋去到呢、這个印度啊成嘅。咁、去到印度洋嗰度啦。咁但系当时咧嘅船咧，以嗰个时代啦，嗰啲非即系嗰啲欧洲国家咧，100尺到嘅啫个长度。但系当日咧。阿郑和下西洋嘅时候咧，个船个长度已经可以去到讲紧系148米，即系话接近500尺， 哦， 好巨型， 好巨型， 个阔度去到60米阔，咁你就睇啲船队，你就知道佢个力量有几劲啦。好，翻翻嚟先，好，你哋系好啦， 唔该晒， 系啦。咁佢咧就由200几艘船啦，组成一个联合嘅船队咧，就周围去啦，咁就宣扬个国力啦。咁去到啲小国嘅时候咧，见到咦你啲人好劲、哦，或者系你啲明朝嗰啲军队好劲、哦。咁通常咧你弱嘅时候咧，人哋就会觉得你好渣，就会恰你。但系当你强嘅时候咧，通常人嘅记忆就咁样嘅，你好抽得嘅时候，佢就会记得你，唔系记得一两年。是记得一两代甚至乎两三代。 冇错。 是啦。去到第三张图啊。是啦。当时嘅船队嘅船啦，咁俾大家睇睇啦。是啦。好，去埋第四啊。是啦。 睇埋嗰张相啊，系啦。嗱，当日咧啲船你见到咧，而家香港咧扮嗰啲帆船复古嗰啲帆船咧、 嗯， 就通常得两片嗰个帆嘅啫嘛。 系啊，一大两细咯，最多船头船尾一个一块细噶啦。 系啦，点解我会拎呢张相咧？就是、你睇几多块帆？ 唔系，你系睇嗰个船大细就系睇几多帆咯。 系啊，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八件帆、 啊，系啊， 所以你谂下嗰个船嗰个规模系好犀利， 系好巨型嗰只船先。佢嗰、那个呢、這个舰队嗰个嗰、嗯那个呢、這个船嘅舰队咧，我谂佢嗰个力量咧，今日嘅中国都未必及得到。 冇错， 因为今日嘅中国个、嗯、海军系比较弱嘅。 嗱、啊，我哋成日都讲啦。一睇啲大嘅舰队就会提起一句说话叫航空母舰战斗群， 冇错啊，系战斗群喎、啊， 战斗群，所以郑和舰队咧， 冇错， 郑和舰队 系啦， 战斗群嘅应该系， 战斗群， 因为佢入边咧系好多水手同士兵，即系话去远洋去作战都得嘅， 嗯哼。 咁点解要提郑和咧？就讲一讲而家嚟紧咧呢一个话题啦。好，去第五张图，咦，老表呢个系咩嘅旗帜啊？ 好熟喎、啊，应该系啲文字好似系 啲阿拉伯国家咁啊。 阿拉伯应该系伊斯兰教嗰啲。 系啦，冇错，呢个就系鼎鼎大名咧嘅有钱国家文莱嘅国旗啦。 哦， 文莱个国旗咧，如果大家细心去睇咧，佢入边写嗰啲字咧系阿拉伯文嚟嘅，即系话佢系伊斯兰国家。 嗯哼。 咁但系问题咧，后边咧通常伊斯兰国家啲旗咧，大部分都用绿色嘅。 啊，系， 因为可兰经啊咁样嘛，咁但系问题呢个国旗咧，除咗黄色之外咧，中间有黑白间嘅，系、 嗯、 啦，好翻翻嚟先，系啦，黑白间系有原因嘅， 嗯哼， 个白间如果唔知嘅话咧，以为一个表现啊颜色嘅，其实呢个系一个人嘅代表嚟嘅，而呢个人咧就系、叫做黄心平。咁好奇怪啦、啊！咁点解文莱国旗入边有个中国人嘅名 字 会存在咗喺入边嘅咧？咁就要同大家讲讲啦。去第六幅图啊，文莱系一个好有钱嘅国家，有先到我哋 小国嚟嘅啫，呢、這个 得30万人，成个国土面积咧，可能讲紧同而家我哋广东省嘅广州差唔多嘅啫、 嗯。 但系问题咧，佢系全世界入边咧，个 GDP 系排第五嘅。 嗯， 系啦，咁你谂下，30万人排第五，即系其实有钱到不得了，因为佢哋盛产呢个石油，系啦、 哦， 所以点解咁细国家咁有钱都能够即系叫做喺世界入边咁知名咧，就系、有呢个原因啦，呢个金钱嘅力量啦。好，第六幅图啊，今日好多图啊，好，第六、第七啊，应该系。系啦，嗱、这、呢个咧就是、文莱咧，佢哋嗰个国家嘅领导人，因为佢哋仲系一个叫做王国嚟嘅。 啊， 王国意思就系话有皇帝。 系啊系啊，文莱王啊。 文莱王冇错啦，文莱王。咁点解我会突然间话有个叫黄心平嘅人出现呢？就因为咧喺古代入边咧，文莱咧叫勃黎国。咁勃黎国咧以前嘅时代啦，仲要喺讲紧咧喺啊。郑和之前，咁讲紧呢个时间咧，就系、叫做1339年嘅时候咧，咁黄心平咧就嗰时元末明初咧，就啱啱佢哋呢班嘅元朝明朝嘅开国嘅功臣咧，就打赢咗元朝，佢哋咧就当然啲军队好劲抽啦，佢哋就曾经试过咧帮咗呢个勃黎国嘅国王咧，就系、呢个。清剿呢个外敌嘅，好可以去第八幅图啊，系啦，嗱、这、呢个咧就系黄心平，嗱虽然咧人哋就觉得系，即系我睇呢幅相研究咗好耐咧，个样都唔好似中国人， 中国人咯， 系啊，但系其实呢一个图咧，我揾过好多资料咧，都系出呢一张图嘅，咁我都俾大家睇啦，同埋 嗰个鼻型唔似中国人， 仲有咧佢揸住嗰个咧十字架嚟嘅，咁但系我都。都俾大家望一望呢个样啦。咁点解会有咁有渊源呢？就係、呢当年呢佢就去咗去一个明朝嘅总兵。咁、佢就带兵啦过去呢个勃黎国就帮咗呢个呢呢、这个名嘅苏丹呢个名好得意啊叫马合莫沙。 啊，马胡沙嘅苏丹就对抗呢个菲律宾南部嘅嗰阵时嗰啲苏丹国咧，即系话嗰阵时嘅伊斯兰教嘅国家啦，对付呢、這个对诶、对抗呢个咧菲律宾南部咧啊苏禄苏丹国同埋印尼嘅入侵，跟住嗰三十年咧，足足三十年时间咧，呢、這个总兵就同呢个勃黎国嘅嗰个苏丹咧，就一齐联合咧喺。马来西亚嘅东马啦，附近啦，就打咗好大片嘅江山翻嚟。好，佢喺度八 A 啊，系啦，而家占咗纸嘅地方就文莱啦，其实唔系好大嘅啫，系啊。 文莱小国嚟嘅， 小国嚟嘅，但系咧嗰时 好有钱。 当时咧打到国土咧有几多咧，就差唔多而家占咗纸做嘅地方文莱嘅周边范围咧，都俾佢哋即系叫做统领咗。咁咧，但系点解我哋到而家会话咧，喂，同阿黄新平有关啊？呢、這个文莱国咧，咁就因为其实。呢、这个苏丹佢就将个女就嫁俾阿黄新平，而黄新平个妹咧就嫁俾苏丹个细佬，变咗佢哋咧喺呢个国家嘅皇族嗰度咧系通婚过嘅。 哦， 所以个血统咧，无论系到而家都好啦，文莱都觉得诶、哎，我哋自己有啲中国人嘅血统嘅。好，跟住我哋继续去第九啊， 即系公主 八 B 系啦， 公主就嫁咗俾黄新平， 系啦。 黄新平嘅女 个妹， 个妹就嫁咗俾黄叔， 系啦，冇错啦， 明白。 所以佢哋咧嗰个我哋叫做通婚嘅关系咧就好严密嘅吓。咁、呢个咧点解要会疏疏呢个咧？呢个就阿永乐帝啦，永乐帝啊，即系阿朱棣啦。咁佢当日咧就去到咧1408年咧，其实阿黄新平嗰阵时已经系六十几岁噶啦。咁、你知啦，佢身为一个中国人咧，都希望翻一翻中国去睇一见一见，向即系 呢个好自然嘅， 系啦。 咁海外华人都系咁样 嘅。系啊，咁翻翻去南京咧，就见一见阿永乐帝啦。咁嗰段时间咧，佢就带咗一大批亲信翻去嘅。咁、但系唔知系咪开心嗰头咧？咁、翻到中国咧，住咗两个几月咧，就劳碌而绝死咗。 哦， 咁但到最尾咧，佢咧都系葬咗喺南京嘅。到今时今日咧，喺南京嗰度咧都有佢嗰个墓喺度嘅。好，去咗第九啊， 正面啲睇都系落叶归根嘅啫。 系啊，嗱呢一个就系啦，勃黎国王墓。嗱，问题你啦，点解佢叫勃黎国王咧？咁当日都仲有苏丹噶。 系啊，系啊。 咁其实咧，讲统治嚟讲咧，佢又同苏丹一齐去统治嘅。有人就话佢咧系第二代嘅国王，第二代嘅苏丹，亦、有话咧，其实苏丹咧喺嗰度就即系大家都一齐共同管治嘅都有。咁我啊觉得佢应该似系第二代，甚至乎系自己独立一个国王，就呢个机会率大啲系啦。但最紧要一样嘢咧，就系当佢过身之后咧，佢呢个位咧就传咗俾佢个仔，即系阿黄新平传咗俾个仔。咁传咗俾个仔之后咧，咁佢个仔就话啊，你明朝个国势咁劲咧，就将我哋呢个国土就喺个版图上面咧就拨埋俾明朝嘅。咁当然啦，你山高皇帝远，话就话拨过去啫，实际上都系自治噶啦。 冇错， 只不过 我觉得系好聪明嘅做法， 系个躲大啲啊嘛。 冇错， 西瓜靠大边啊嘛。咁啊变咗就佢哋嗰个国家咧就一路咁流传咗落嚟啦。咁但系最紧要就系话咧，佢哋嗰个佢个仔翻咗去之后咧，咁就其实对于明朝嚟讲，佢就话自己系总兵，但翻到去咧，咁依然都系个国王嚟嘅，咁真系认大佬咧就认得好彻底，系、啦。咁一路咧到今时今日为止咧， 好醒目，真系好醒目。 其实一路落嚟咧，一路讲嗰啲，好多人都系咁，呢啲咪叫走正面。 系呢啲系中国人特质嚟嘅， 吓边个大就认边个做大佬， 冇错啦。 有两个原因嘅， 个势唔够人大，你就要认人大佬。咁你起码有人照保啊嘛。 系啦，嗱呢个第一咧就系因为可以同明朝经商。咁你知啦，以前咧好多时天朝大国咧就会我哋叫做封国锁国，即系话喂你嚟同我做生意，我唔同你做，拱你走噶嘛。咁我就可以同明朝通商咧，变咗佢个经济活动咧都叫做蓬勃啲。第二样嘢就系话咧。因为明朝国力大嘛，喺对于东南亚嘅诸国啊，即系各国嘅小国嚟讲咧，其实好多时都会惊咗你个背后个靠山咯。真系如果真系好似当年郑，即系跟住后来啦，有郑和下西洋啦，即系惊佢国力噶嘛。咁如果有咩依郁嘅话咧，佢一请大佬嚟嘅咧，就真系灭顶之灾噶嘛。所以冇人够胆搞文莱呢个勃黎国呢个国家嘅嗰阵时啊。好啦，咁到现时为止咧，到去可以去九 A 啊。啊嗱，呢个就系嗰个墓嗰度嗰个像啦。好啦，去到九 B 啊， 係啦，咁啊嗰陣時啦，同明朝嗰個進貢啲圖像啦，俾大家睇睇啦，係啦，咁啊好啦，呢、這個就三寶太監嚟嘅，呢、這個就好明顯啦，咁啊鄭和之後下西洋啦，咁啊去到而家啦，咁啊文萊嘅皇室嘅博物館咧，都仲有阿黃心平嘅遺物喺度嘅，即係話幾百年啦，成六七百年啦都仲有嘅，咁同埋咧喺佢去第十啊。系啦，嗱，啱啱嗰个文内王啦，佢哋嘅世系表当中咧，都仲流传住咧阿黄心平嘅血脉，同埋咧奉阿黄心平为祖先嘅。系啦，好啦，讲到呢度为止，咁大家都喺度谂紧，成日都好似我哋讲啲嘢咧，可以黐诶翻翻嚟啊，黐人哋金腔咁样。 会嘅， 系啊，当佢发达之后就话自己，因为而家好多时咧。中国国势而家慢慢起啦，咁我就会觉得，咦喺历史上边曾经试过统属过你咧，就觉得系一个不可分割嘅领土。但其实讲现实或者事实上咧，我都觉得应该系睇翻个历史， 冇 错，系啊，咁啊睇翻个历史，睇翻嗰个时间，究竟系咪发生过呢啲事？系啦，好啦，嗱今节咧，我觉得比较紧凑少少，嗱下一节翻嚟咧，我哋 放松啲， 再放松少少，再慢慢讲。嗱下一节咧，我谂目标咧就会回味会强啲嘅，因为有啲好得意嘅嘢咧，就喺下一节会讲嘅。好，今节时间差唔多，下一节再同大家讲， 转头见。